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甩八八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咧，我哋呢节咧，我哋都讲下一啲即系中美嘅最新嘅状况啦。其实就系、是、咁啊，即系自从即系上次比较闹得大啲嘅孟晚舟之后咧，咁啊孟晚舟其实应该咧都应该告一段落嘅，但系你见到即系老共咧都系放唔到手吓，都系仲要系 继续拉。 是要搞呢个人质外交啊，即系呢啲奸人奶口嘅嘢咧，老共最中意做。 好核突啊！ 以前奸人奶口嘅嘢， 搞个女教师啫嘛， 系啊， 唔系好难睇啊。 上次你讲嗰两个都出名啲啊，今次呢个直情系女教师。 喂，同埋人哋已经系放咗啦，你仲敢玩？ 嗰个系保释啫， 即系放咗意思系保释啦，系咪？喂，你真系想人哋？喂，你好似人哋以为你以为人哋系你个司法制度啊？ 咪咯，话走就走啊。 喂，道老多。 头都痛埋，而家杜鲁多啊， 落台都唔可以放你走啊！ 但系杜鲁多好淋啫，其实 唔系头 即系咁样样搞。 唔系加拿大人 冇惨啊，真系 特别系啲商界啲 stakeholders 咧，系唔想因为呢单嘢咧，系影响到即系家中嘅 贸易 关系啊 嘛。喂，加拿大楼价跌紧噶啦，你好过瘾啊！ 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呢、這个系一个即系、就是、西方世界。所謂調翻轉頭，西方嘅理性嘅方法就唔係獨裁嘅理性。喂，我點可以指示下面個司法部門係話俾佢聽叫佢放佢走？ 除非美國話唔告嘅啫。 喂，所以我到份 day one 我已經講，我就話喂，即係兩個禮拜之前啦，上個禮拜我好忙唔得閒啦。喂，阿哥，你咁樣咁大嘅反應咧，小事化大咧。是好奇特， 唔係同埋成件事咧，係害咗呢一個 孟晚舟嘛， 華為 啊，亦都害埋華為啦。 因為華為咧，講真，你而家其實佢好竭力咁樣想話俾人聽，佢唔係國企，佢係民企嚟嘅啫。咁你咁樣搞下，已經冇人信你啦。而且點解你而家5G 冇得玩，即係喺最發達嘅市場冇得玩呢？咁你已經死咗九成啦，已經係，咁就係因為你係牽涉到個安全問題啊嘛，會有 back door 啊嘛，會配合呢一個老共做嘢啊嘛，有國家情報法啊嘛，係嘛？你唔做鬼都唔得啊嘛，人人都係鬼嚟噶嘛。 唔係，所以佢真係我真係完全諗唔明 嚇。 喂，作為一個理性嘅一個嘅政府，不過你話用獨裁者嘅理性，我就解得通啦。我哋終於係咪？唯有用呢個方法去諗嘅啫，你都冇第二個選擇。喂，李中興。你都豁身吞咗佢啦， 咪俾幾百億都啊，搞掂 俾錢算啦，叫人哋話嚟 monitor 住你，你都殺啦，跪地起豬乸啦，喂你大佬你自己唔像 好恥辱噶，嗰個係南京條約嚟嘅，嗰個係 係啊，準人入去佢間廠睇佢做。 喂，你呢單嘢你搞到咧，第一加拿大政府，喂好尷尬，我點樣可以干預嗰個司法部門？你估你呢度係大陸嘅法庭啊，大哥？喂，第二我話曬係同美國佬。即使美國佬點樣唔啱都好，都簽咗嗰個所謂嘅引渡協議噶嘛。 咪咯， 阿哥，喂你咁大力，仲做埋啲咁戇居嘅嘢，拉人哋三個加拿大人，喂你算咩意思咧，大佬？喂，我係加拿大人啊，我一定同你反撲啊。我就喐到，我就即刻送去。 所以杜魯多咪唔可以就放鬆佢咯？民意上高。 喂，我見到杜魯多咧嗰啲回應咧， 真係慘到痹。 好慘喎、啊！佢真係，佢又俾人夾喎、 啊，夾監。 喂，佢俾嗰啲商界咪大佬，你使乜為美國佬 去做呢件事啊？ 做呢樣嘢咪 最大嘅望就係你睇住呢個 Donald Trump 好似想賣咗你咁樣樣啊嘛。 唔係 ，Trump 而家係賣咗佢啊，明顯係賣咗佢。 其實好，佢而家好冇癮啊，大佬。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即係一國之元首， 唔係，但係 Donald Trump 都係自己講大咗嘅。喂，你有乜理由你可以控制到你自己嘅司法部門？ 佢唔講大就唔係 Donald Trump 啦。 咁咪啦， 即係呢啲又係不意外喎、啊。 喂，我聽完之後真係笑到碌地。喂，如果你從美國人嘅角度諗下，你唔好從我哋嘅角度諗。 嗯。 喂，乜原來你拉曼曼州係諗住係方便談判嘅啫？ 唔係咯，冇可能。 吓、啊， 唔系咁你好大镬嘅，即系你等于咧， 喂，美国人自己都好丑嘅、啊，原来佢只系一个谈判筹码， 系啊， 系咪？即系话佢其实 冇价值嘅， 本来系冇乜用，冇乜价值。 即系就算佢对伊朗卖呢个军火，卖呢个 冇所谓， 冇所谓嘅。哇，真 系呢个咪就系Financial Times 上个礼拜佢写嗰个即系社评，其实佢咪讲咗咯。喂、嗯，大佬，你而家你 Donald Trump 讲呢啲嘢咧，你真系等于即系如果你要同老共打交道嘅话，你首先你要学埋佢嗰种咁嘅手段，系咪？即系你系乜嘢都可以卖得嘅话啦，咁即系变咗即系以前即系啲人好中意讲噶嘛。即系如果你同魔鬼斗法嘅时候，你首先变成魔鬼，咁你最后咩？你即系你未向老共争取任何嘢之前咧， 自己 你已经系卖咗你自己，你已经出卖。咗你自己嘅司法公正啦，你要出埋嗰阵时司法独立。 咪所以咪话 你个单批文嚟噶，你个司法独立系你变咗。 喂，本来你嗰套嘅价值 啊， 即系三权分立啊，甚至乎系即系讲原则啊，讲立场啊。喂，系唔可以咁样去 buy and sell 噶嘛，大哥系嘛？唔系真系你嗰个酒店啊，唔系你同Trump Tower 啊嘛，大哥。喂，我听完真系，喂，老共你真系 happy 啊！你咁讲， 所以咪老， 你咁讲正啊， 所以咪着数咯，所以咪中国 系。第一，你证明咗你拉佢背后系有呢一个嘅中美贸易战嘅考量嘅。第二，原来你同我都系咁上下斤两嘅人吓、啊，你嘅司法制度 有利就可以交换噶啦。 就可以有錢人就搞， 咁咪變咗好似中國模式就贏咗你嗰套咁樣樣咯。 係啦，咁所以習近平咪話， 所以咧 唔能夠改嘅就堅決都唔會改噶啦。 所以司法部咧喺20號啦，即係咪琴日啊？咁其實佢回應咗噶啦，即係呢一個司法部嘅副部長叫做係 Wasserstein 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呢單案係唔會受到任何嘅政治決定所影響到嘅。咁嗱，呢個就係美國嗰個叫制度優勢咯，係咪？喂，其實佢係 互相制衡咯。 一嚟互相制衡啦， 喂，如果你總統大曬，你嗰個皇帝啊， 二嚟美國佬咧，佢扯貓尾咧，先至係正路啊嘛， 係啊， 係啊，你美國，你喺中國嘅話，乜嘢都賴曬你個習近平度咯。所有仆街嘢都系你做嘅、啊， 好嘅嘢系你， 系啊， 衰嘅嘢系你，不过衰多过好， 梗系啦，花无百日 好，唔系好，唔系，除非你咪而家咪净系准歌颂佢咯，衰嗰啲人，衰嘅就唔准讲。 系啊，你讲起啊，今日礼拜其实又好 Q 令人失望、 嗯、 即系你礼拜二嘅时候，即系佢喺呢个 改革开放40周年 庆祝大会啊嘛，呢个叫庆祝大会咧，其实几个月之前都话搞噶啦。咁、 嗯、 当其时咧，《苹果日报》咧，咁佢引述咗啲中共嗰啲元老讲嘅就系庆乜规，庆乜 Q 嘢祝啊，即系你所有啊，即系呢一个叫做系改革开放啊，嗰啲即系赚翻落嚟嗰啲嘢，全部俾习近平败 Q 晒啦。咁啊，确实啦，最后尾咧，你嗰班元老全部唔出现。 全部唔出， 系啊，即系呢个系好明显表达不满、啊。嗱，你包括你即系阿江泽民啊、胡锦涛啊，甚至乎总理级都唔出现，即系呢个朱镕基、温家宝 应该出现啦嘛？呢啲 李鹏都冇喺度，所以其实你而家系集体唔俾面佢，佢好 Q 大镬、 啊。系啊， 咁但系其实佢今次咧，即系喺嗰个叫做系即系庆祝大会啦，其实佢都。開始淡化緊嗰個自己嗰個人色彩㗎啦，即係唔會再講咩即係有咩新時代領路人啊，嗰啲咩又話咩偉大導師啊呢啲乜嘢。雖然佢嗰邊廣告咧都成日講 Q 好 Q 多偉大，咁但係咧就因為之前好多人吹風嘅，包括01在內啊，就係話聽日有個集講話咧，咁預示咧有係啊重要講話，可能會有啲好重要嘅改革出嚟嘅。咁最後尾冇啦。仲喺度講啊咩即係嗱，要改嘅話，我一定改；唔改嘅話咧，我哋堅決不改。 我聽完之後，你唔知呢句説話咧，我嘅感覺係咩？ 點啊？ 廢話 係啊！ 咪全部喂，但係個市場反應，你知唔知？如果睇翻個圖咧， 係差㗎。 喂，10點鐘佢一個開始講嘢 之前 ，A 股同個恒生指數係咁樣單曬落嘅，你即係睇。 因為你呢句嘢廢話啊嘛。喂，你又問任何一個人，呢句説話永遠係真理嚟㗎啦。即系应该嘅，梗系改。 系 唔知阿妈女人咧，难听啲讲，唔应该嘅，我哋会坚持落去。你都多余。 唔系，同埋呢样嘢，预示咗 imply 佢嘅政治意志，佢就系唔会做任何结构性改革啊嘛。 美国 即刻问纳瓦罗，即刻问纳瓦罗，问对呢个点睇法啲记者。喂，纳瓦罗都即刻话喂唔掂啦，如果咁样你美国真系冇根本嘅改革，我同你要求谈判就系要求你有根本嘅改革啊嘛，自己就冇咯。所以喂，所以呢件事真系好过瘾噶。所以 个美国佬咧，佢识咁阅读嘅。你喺國內講嗰啲嘢，你自己嘅 propaganda 嚟噶嘛？ 俾你自己人聽嘅啫， 俾你自己人聽嘅啫嘛。 你對住我就暗春噶啦， 對住我就唔係咁講噶啦。 咁所以咧，最後尾你都要睇翻，究竟即係你睇你習近平講咩冇用嘅？因為其實佢就算喺自己聽通篇講文裏面啦，佢都冇提過中美貿易戰嘅， 唔講。 根本上喺佢世界裏面嚟講， 佢就係話 唔係複雜嘅政治形勢， 會有好多波浪。 係啊，講呢啲 波浪，個波浪好大啲。 唔係呢句説話咩时候都讲得噶，好景嘅时候都讲， 咪复杂嘅政治形势咯。 我哋预期好未来呢个国际嘅政治经济嘅环境咧，即系波轨咩话， 波涛 波 谷云轨， 唔系佢系惊涛骇浪，唔系波涛云轨，佢系用惊涛骇浪， 骇浪系啦， 永远都 apply 嘅， 系啊， 即系讲完都系废话，大佬。 系咯， 咁但系其实佢就今日就开咗个，即系唔系，其实呢几日就开完嗰个叫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啦，其实一年一度嘅，咁其实都系今年内最后一个机会。就俾佢講，如果有改革嘅，就趁呢個機會講啦。 講曬， 但都係冇， 因為佢都有唔係好多內容改嘅。 佢有啲嗱，佢主要佢最大嘅 highlight 咧，即係市場最關注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佢開始放寬銀根，就唔再講咧點樣去即係做嗰個去槓桿啊，同埋即係嗰個銀根點樣收緊啊，即係點樣去呢啲咁嘅嘢，即係唔再講啦。即係等於就係話咧個匯率嗰度咧，即係嗰個 discipline 咧就可能冇啦。即係變咗就係話你係咪仲可以 keep 到七咧？咁呢個可能放鬆噶咯。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之前嗰禮拜你又應承咗呢一個冇老音呢個美國財長同佢講就話你習近平有強勁承諾佢呢個人民幣嘅匯率啊嘛。 嗱，唔係佢個 point 就想點咧？ 其實咁樣。嗱，經濟應該咁講，美國咧，其實中國咧，點解美國佬咁憎中國咧？其實中國係緊跟美國政策。中國當美國2008年嘅時候咧，喂，就係呢個美國有金融海嘯啦，因為要求全世界幫手，喂，中國諗都唔諗你軍家寶，即刻就印4萬億出嚟，刺激個經濟。幫美中國自己經濟搞基建搞高鐵搞曬所有嘢，咁中國經濟真係上咗去喎。咁但係而家當美國一個話縮表緊縮嘅時候咧，中國咧就叫同佢講，喂，我印咗好多銀紙，我要俾個時間我縮表，同埋俾個時間我控去槓桿，跟翻美國一齊做，即係死都黐住美元，即係中人民幣黐住個美元。其實美國佬係最唔中意呢樣嘢。美國而家就想咩咧？就你哋唔好買我咁多美股，唔好買咁多美債。我縮嗰個表現，然後跟住我美元貶值。因為我呢十年借咗俾咗好多美債你哋，俾咗多利息你哋啊嘛。我美元貶值咪搞掂咯。咁但係我美元貶值相對咧，你中國人冇出聲。你雖然揸咗咁多美債，你冇出聲。咁跟住咧就你同我都可以拍住嚟行，不過就大家一齊貶值。就係咁樣，個世界就係咁樣。咁所以咧，而家中國咧就做緊乜嘢咧？琴日就突然間收緊個政策咧，就係可以俾你買兩套房啦，即係唔准你話，即係唔會話買一層樓就唔俾再買你套，即係放寬個樓宇政策。跟住咧就再疊加埋咧呢個嘅 TMLF， 即係新嘅麻辣粉，就再放水5000億出，即係5000億出嚟俾啲中小企，即係佢。所以中國應該 係啲中小企 內年， 因為點解咧？其實阿柳同阿 Anthony 你嗰個講法咧，話佢已經係會放寬翻個銀根啊， 放水 啊，或者係本來諗住係即係 deleveraging 啊，即 係 唔太大個槓桿，或者減低嗰個銀行嗰個風險啊，或者借貸個 擴大銀行風險啊，直接俾多你借多。 佢而家咧係調翻轉頭行， 冇錯， 因為喺成個嘅中美貿易戰嘅環境裏面咧，佢不得不咁做，因為今年咧其實未因為中美貿易戰即係嘅影響嘅前提裏面咧。即係唔係應該話喺中美貿易戰嘅影響嘅前提裏面咧，佢已經放翻呢樣嘢，因為佢唔可以俾嗰個經濟咧係咁樣跌落去嘅。 唔該啦。 佢寧願喂對佢嚟講，喂個政府個財政預算案個 balance sheet， 我哋所謂嘅資產負債表 衰啲， 有乜問題咧？ 冇問題， 係嘛？我繼續放寬俾啲中小企又好，啲大企業嘅銀根係啊。咁係加強咗一個即係貸款嘅風險或者即係 default 嘅問題，但係始終嗰樣嘢起碼可以頂住個雞頭啊嘛，即係粗俗啲講個講法。 啱啊，所以美國人而家就係話：喂，你咁多積蓄，你就係用你嘅錢嚟買我嘅貨。我未中美國人咧，我就慳翻啲， 即係所以而家美國咪撤軍咯，咪走去敘利亞咪撤軍。 好大鑊嘅，因為你第一你咁樣做咧，你咁樣刺激經濟，你用佢嘅債務嚟頂，但係你嗰個債咧，即係你而家你咁樣去舉債去頂嗰個經濟咧，其實嗰、那個嗰、那個含金量都越嚟越低啊。因為你而家你變咗你外資係咁撤啊嘛， 咪所以 美國佬咪想你死咯。 Donald Trump 咪成嘅，即係 成啦。 話到尾咧，佢喺呢個鬥爭嘅策略裏邊咧，佢其中一樣嘢就係叫你開放呢個保險啊、金融市場啦。 因為你個好大肥豬肉啊！ 喂，你要錢，你梗係問我哋借啦。 咁咪係咯。 喂，跟住，喂，借完之後就我揸住你翻。 到到時係你揸我錢，咪我揸你錢啊！ 係啊， 係咪？所以而家個遊戲就係咁樣玩 落去。好事嚟㗎， 仲要你買我啲貨。所以習近平 呢個促進呢個世界和平， 所以習近平 你互揸春袋嘅時候就唔會打仗噶嘛。 咁但係習近平就為咗自己嘅尊嚴，咁結果而家、 即係佢一個人嘅尊嚴就其實大過曬十三億人民嘅福祉啦嘛。 所以中國夢咧係唔會實成功 嘅，佢自己一個人喺度發夢嘅啫。 搞掂咪搞掂咗，所以佢唔會再提中國夢噶啦。因為如果你將中國係不停嘅銀紙要捐俾美國佬嘅時候， 但係好大鑊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佢我而家係從最樂觀嘅角度去睇啊。佢嘅讓步，佢係完全絕口不提，佢只會做唔會講。佢講嘅嘢咧，全部咧都係提供為國內十四億人民咧提供另類嘅現實嘅啫。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可以捱咗幾耐？我之前睇呢一個即係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佢一篇文講得幾好嘅，就係、話你點能夠做到不斷讓步，同時又不失霸氣啊？ 冇可能。 你點能夠做到不斷讓步嘅時候有 如果第二個美國總統咧、我覺得會好啲嘅。嗱、我最近我睇咗幾十篇，即係關於中美貿易戰嘅即係評論文章或者係預測嘅文章。我唯一覺得呢一篇文章咧、有四點咧、你唔好睇佢標題，即係以為即係唔係合乎你個主觀期望。Four reasons to expect a ceasefire。呢、這個唔係一個重點，佢講嗰四個嘅背景係重要嘅、即係Anthony 如果有機會可以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咧，就係、個 Market Watch 啊嘛。 其實嗰個係 Project Syndicate 出嘅， 呢個係英國嘅經濟學者嚟嘅。嗱、佢講嗰四點嘅原因，我簡單總結咧，用英文即係用廣東話。第一，佢話老共咧，其實而家已經係調節咗個策略咧，就係頭先我哋講一樣嘢咧，就係、加強個內需，放棄咧呢個收緊銀根，或者 即係唔去供幹啦， 唔去供幹嗰樣嘢，就係、因為要救翻個經濟。 OK。 佢話呢個係第一個背景嚟嘅，所以因為佢已經了解到美國人對佢嘅政策咧係所謂 containment，就話咧我而家要抑制你老共嗰個發展，因為你吹得太大啊嘛，你挑戰緊我哋一哥嘅地位啊嘛。我覺得呢個第一點佢重要。佢話點解習近平係會讓步，即係回應翻你嗰個問題。佢話另外一方面咧，佢就係因為咧 Donald Trump 喺國內嗰個嘅經濟同埋政治嘅環境裏邊。佢就話咧，佢有一個好重要嘅政治計算。佢嘅政治計算就係咧，因為佢2020咧 要選舉，冇錯。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唔可以咧係得失佢太多嘅選民，因為如果老共發癲咧，佢係好大禍。 佢頂唔順啊嘛！ 因為老共發癲就係針對佢嗰啲支持者嘅農民，同埋咧影響到咧係美國嘅經濟。佢話如果嗱呢篇文章第三點佢講，我覺得係最值得參考。佢話如果美國而家係好高失業率嘅，即係資源未充分用盡嘅情況之下，經濟唔係咁好嘅咧，你打呢場貿易戰咧，你贏嘅機會仲大。但係如果你而家基本上已經係接近 full employment 全民就業 full employment 嘅時候，喂，你點可以刺激得到咧？所以咧，佢都要係盡快停嘅。而呢一篇文。其中一點好重要嘅第三點，佢嘅 third 啊，你俾個 link 大家參考就知。佢話第三點就在於咩？佢話以佢睇佢 Donald Trump 一路喺呢個叫 geopolitics 啊，即係地緣嘅政治嘅談判裏邊咧。佢話佢永遠都 係 咧。 佢攞翻呢一個第一就係墨西哥啦， 墨西哥 就係呢一個北韓問題啦， 都係 全部係高高舉起。就輕輕放大， 即係虎頭蛇尾啦，全部都係。即係你講嘅時候咧就好勁，咁然之後咧最後尾都不了了之。 三日我冇諗過北韓咁。 你而家北韓問題已經係咁樣樣啦，咁即係呢個就咁當然，即係特朗普一個商人嚟嘅，佢贏咗咧個頭威咧，其實已經係 cash in 咗㗎啦，已經係佢已經係攞到佢自己嘅好處。 冇錯。 咁即係之後做唔做到嘅咧，就其實係善後嘅人嘅事啦。其實就係咁呢個係即係其實呢篇文就喺呢一個寫於呢一個十一月。 30号，唔系刊登于11月3号，即系其实系集特会之前，其实赌佢究竟系唔系可以成功地系可以即系达成一个协议。 当时好少人，好少人话会达到啊嘛。 咁但系而家个 我睇完我摆咗个脑度，我唔记得拎出嚟啦，即系2-3个礼拜。 我呢个两个礼拜前都睇过。 大家自己睇下嘅，一来佢啲英文又唔系话太深，二来我觉得佢嗰、那个 讲中个结果先嚟噶。 唔系因为佢嘅结果中我先攞佢嚟俾大家参考，而系即系你了解即系老共嘅考量系乜嘢？ 了解 美国嘅选民同埋佢嘅领导嘅考量系乜嘢？咁你去分析嗰个问题，或者系预估跟住未来嘅走势咧？你就會理性好多噶， 咁梗係啦。其實就咁，同埋特朗普就好中意興風作浪嘅，佢啊最中意咧就係令到市場有驚喜，咁、變咗咧其實啲炒家又好開心嘅。其實就係 唔係啊？知道咩？特朗普係 put 嚟噶，係嘛？即係話講親嘢啫，你一個市就跌噶啦。係啊，你明唔明？喂，你係 put 輪嚟噶，大佬。喂， 仲有同埋就係一有談判啦，即係你要固定先，大佬。 琴晚你又炒咗 買喎， 係咩？ 你調翻轉頭諗喎。 唔係啊，因為佢 即係佢一噏嘅時候就 put。 即刻 佢一话，即系嗱，佢系冲咗一大轮，大家谂住 就死啦，就死啦，系啦。 跟住咧就玩， 要买翻转头 就 call 啊， 一定要 call 翻， 又牛你一镬噶嘛，好中意咁样嘛。 喂，你佢 呢个系咁样，呢个咁样。 琴晚又炒咗马蒂斯，有冇打呢单嘢？有冇？ 国防部部长， 国防部部长，佢一 呢个迟早嘅事嚟嘅，呢个系。 佢就佢之前又嗌价， 话佢民主党人啊嘛。 话唔系佢，但系佢最有趣，炒马蒂斯系咩？马蒂斯就话自己退休，自己辞职，佢就话佢退休。咁但系成日争拗就应该就系叙利亚撤军啊嘛， 知道啦，其实 7000个军队撤出去啊嘛， 呢个好扑街呢个。 喂，呢个喂佢打赢咗 ISIS 要撤军， 呢个唔系呢个就等于其实系佢同嗱佢同俄国佬，即系你同普京实质交好就系睇呢啲动作啊嘛。 喂， 即系佢喺咩 G20 峰会唔倾偈啊，或者嗰啲咩针锋相对嗰啲系多余，但系佢做呢样嘢系利好俄国噶嘛，咁即系呢个联俄制中咯。因为而家你俄国佬而家都开始唔系点样帮老共讲嘢啦，而家都 你睇下过去嗰半年到九个月，喺成个嘅过程里面，俄国佬 最乖系呢、這个 普京， 系坐山官虎斗， 唔系冇 错，但完全系冇理嘅， 甚至乎佢放下面嗰啲狗咬你添，即系譬如佢嗰啲学者咧，就喺度话一带一路咧，就喺度伤害紧咧俄国利益啊，其实系咁样样嘅，佢系 咁梗系啦，佢一带一路 啲一啲欧亚国家嘛， 欧亚国家嘛，咁但系其实个问题系佢。特朗普点解要放晒俄罗斯咧？大佬，因为佢要俄罗斯帮佢吸出油，要增加个油供应啊！佢而家沙特阿拉伯增加咗啊嘛，俄罗斯又增加供应啊嘛，咁就令到全世界油价咪下跌咯。咁但系佢最扑街就系如果叙利亚嗰边，佢而家搞到库尔德族嗰啲，喂，如果美军7000个美军走晒，德国、法国就已经问咪，咁我啲军队点搞？我哋顶唔到噶嘛。咁跟住库尔德族嗰啲又系会死噶嘛。咁 ISIS 又会翻山噶嘛。咁连个叙利亚咪等于俾咗俄罗斯咯。喂，但敍利亞當俾咗俄羅斯嘅時候，咁北歐就唔會有衰政㗎啦。咁喂，咁德國同法國點啊？喂，咁德國、法國而家即係過緊德國佬同法國佬 啊？唔係馬克龍話啊嘛，要即係歐洲要建軍啊嘛。 O K， 咁而家咪佢咪我走咯？喂，咁你但係德國同法國而家見到佢咁樣走，喂，咁唔係咁結果德國同法國最第日將會做咩？下個月做咩？下個月就會向文翠山讓步， 你諗下， 其實而家即係兜兜針 啦。馬克龍啊，為咗要搞自己能源啊，佢加税加費啊，你都唔掂啦。教育方，如果你要建軍，你要加幾多税啊？ 冇可能啊， 梗係冇可能啦、啊。呢、這個就 咁，所以咧，呢個文翠特朗普咧係幫緊文翠山一把，我覺得。最終咧，文翠山咧係歐盟咧又會對美國、英國咧又讓多啲步。所以真係 其實咧就 呢個兜兜針。 Donald Trump 同呢一個普京咧有一個共同利益嘅。个共同利益咧，就唔想欧盟做大， 冇错， 系啦， 唔系俄罗斯系卖啲油俾欧盟啊嘛， 系啊， 不过我咁估计，即系我都系好友嚟嘅，大好友嚟嘅，即系你永远对未来有希望咧，先至对自己系有期望，亦都有信心。 唔系啊，你唔系末日博士啊？ 我唔系，我梗系唔系啦。我从来认为，即系中美贸易战系打下啫嘛， 冇事噶嘛，系啊， 最后一定系经验数噶嘛， 冇事啊。而家唔系，而家大摩同意咗你啦，同埋汇丰银行，佢两个出咗报告啊。 我同意咗佢啫。 第二咧 就系呢一个嘅英國脱歐咧，一定係好 smooth 地去做， 冇錯，冇事一定係。 我覺得脱唔成嘅就係 嗱，我得兩個估計嘅啫，一就係話脱，但其實咧同脱冇脱咧 系冇分别嘅嘢。 即系总之，未英国人攞到嗰只数 咯，就脱唔到。又未必，因为佢话唔到事，好多嘢都佢冇代表喺欧盟嗰度。 第二就是、正如好似而家工党咁做啫、啊，不如再嚟过啦。不嗱，你 再公投，再公投亦都唔得啊！ 样样唔得。 不，你问我，我真系确实系 不了了之啊！最后 因为点解咧？喂，你当嗰个直接民主，佢投票嗰样嘢如何物咧？ 唔系啦，唔可以噶啦嘛。 喂，其实 最好就系再公投嘅。 英国人，无论美国人，喺嗰个民主嘅制度里边，而家最近好多嘅学者咧，最近呢两年咧系写嘅书啊。前兩日啊，上個禮拜啊，何俊仁就介紹一本書俾我嘛，佢話你記得睇，我啱訂緊翻緊過嚟咧，就係、是、叫嗰本書叫《The People Against Democracy》嘛，就係講緊民粹主義嗰個發生啊。點解全球都會有呢個咁嘅趨勢？但其實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點解咧？個好事係在於咩？因為我對未來仲有期望，我先會咁講嘅就係、是、你等啲人受下呢啲教訓。 嗯。 因為點解咧？你唔係好似選咗個特朗普，或者走去公投搞脱歐咧，啲人係唔會即係 come back 嘅。喂，發覺好唔掂喎！喂，原來我哋一時情緒化嘅時候，喺度發脾氣反台嘅時候咧，最後嘅結果係會 turn out 咁嘅結果出嚟。其實我最近呢一排我哋喺度講笑嘅時候都講，佢話：我話其實咧，香港呢個民粹主義係都唔遲噶。唔似得過歐美嘅，我哋用早過 早啊！佢三年啦，早佢啦。 你嗰陣時候熱狗嘅出現， 我知。 你香港嗰個所謂嘅本土派嘅冒起，喂，其實就係呢個民粹之風嚟噶嘛。嗱，唔好判斷好定壞嚇。喂，全球都係咁啊，因為你嗰個貧富懸殊，因為你嗰個全球化，因為你嘅 全球化， 你嗰、那個 覺得全球化唔好 個 wealth、啊。財富啊，係集中咗喺 有錢人度， 1% 人 手上。呢個孔子一早已經講咗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嘛，係、咪？即 係 你整體富足咧，都唔及於咧，即係呢啲人咧嗰、那個真人富貴厭人貧嗰種憤怒嘅，其實係。 喂，你個 government 啊，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係1% 嘅 people。 呢個 或者少於1% 嘅 people 啊。 美國而家搞緊㗎啦， 啲人唔係倒爛啊，同你。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民主嘅制度有呢个好处，我相信、林健美之前讲句就系、是：，喂，啲人系会修正自己嘅错误噶嘛，唔使好多人修正噶。嗱，其实系两极嘅啫嘛，两单 case， 无论 Donald Trump 嘅当选同埋呢个脱欧嘅公投，其实有 marginal 噶嘛， 系， 其实系中间嗰5-10% 嘅所谓 median voter 理性嘅 转变啊嘛， 冇错。 喂，而呢啲人当佢一受到 hurt 嘅时候，发觉呢条路都系唔得嘅时候， 支持翻全球化。 因为其实喂，老实讲，呢个系好诡调嘅，对民主化嚟讲。喺度最後尾結尾都要咁噏嘅就係、是，喂，你冇理由支持一個政府，雖然係民主選舉產生嘅，又唔透明，違反曬所有自由民主嘅價值喺背後， 係啊， 係完全違反曬嘅，係咪？嗰啲嘢獨斷獨行嘅，嗰啲嘢可以亂嚟嘅，話起圍牆起圍牆嘅大佬， 佢黐線啊嘛！而家 喂，跟住嗰啲抗拒嗰啲即係難民啊，唔好話係經濟嗰啲人 開槍， 喂，大佬你越講越黐嗰啲嘢。喂，唔係21世紀，大家都幾廿歲人去追求嘅理想嚟嘅係嘛？唔係，所以但係我覺得係會 come back。喺下一次選舉係開始啲人會 come back 嘅。包括你話如果萬一，即係英國真係，我覺得呢個機會好低嘅，低過一成嘅，就係、是、再嚟投多次嘅話咧，可能係大比數嘅。因為發覺自己太癲嗰頭啊嘛。 唔係，因為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在於你唔俾嗰個會員快，你唔俾嗰個歐盟嗰個會員快， 你又要攞翻歐盟嘅條件。 唔係啊，你原本你係諗住攞到個福利噶嘛，你攞唔翻啊嘛，呢樣嘢走咗數，其實我覺得你已經好難去再贏翻㗎啦，嗰筆錢。 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好啊 ，OK， 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